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课程，这个、课程也求你叫我们受益于这个课程。最终的目的无非是叫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就是你所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应该就叫我们更爱你的话语，也就因为我们就是唯独是借着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对我们说话的话来认识你，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好，我先问一下，大家对这个课程到目前为止这样子的进行的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们手中没有一本完本的课本中文翻译，所以每一次大约是一两个礼拜会有一份，按照进度给你们一份。AI 翻译我稍微有点在 edit 过的课文，这样子的方式还 OK 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接不起来 ？OK， 知道这个课程的目的。OK， 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课，关于圣经一个非常重要它的特质是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什么是默示？还有上次已经有谈到这个默示的方式，不是听写，但是却是口语 verbal inspiration， 是也就是说并不是上帝给予他的代理者 agent， 不论这是先知或者是使徒，给他一个声音，他要逐字的听，按照那个声音把每一个字写下来。虽然少数的经文，是这种，似乎是，上帝，譬如说那个摩西的十诫，那个是上帝亲自赐给摩西的。但是绝大部分的这种我们所谓的默示 verbal 默示，不是逐字听写，但是却是逐字的。你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字所写下来的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个概念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因此，使徒或者我们的主耶稣，他们在讨论旧约的时候，可以根据旧约的一个字来决定教导或者教义。他们会这样子使用圣经，就表示他在他们的认知之中，圣经他们手中的圣经，旧约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有其权威的，因为那是上帝所默示的，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个概念还 OK 吗？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这种的逐字文字的默示，虽然不是听写下来，但是显然是上帝塑造了每一个他所拣选他所呼召的代理者 agent。我们可以从保罗这个人他自己的例子，你觉得他是法利赛人中的精英学生，在加马列门下的高材生，这个是出于偶然的吗？这个是还是上帝在他的安排之中，就是拣选了这样的人，让他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甚至他有一度是罪魁中的罪魁，罪人中的罪魁，最迫害教会的，但他也是最熟悉经文的。Right， 所以上帝塑造了保罗这个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上帝儿子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之后，并不表示他之前学的圣经对他来说完全没有用处，反而对他大有益处，因为他现在是以我们用我们的术语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再来重新解读他所学习的圣经。Right， 然后他自己也写下我们今天手中的新约圣经。所以当他写下的譬如说罗马书，我们会尤其你在读罗马书或加拉太书这一类的 书卷的时候，你会，甚就连我们平信徒也会很仔细的看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什么意思。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子检视圣经，其实是基于一种，也许我们都没有之前思想，基于你必须基于一种信心，就是你会这么在乎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动词的意思，是因为你相信这个字就是上帝直接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你会努力的来理解，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借着信 ，dia pistuos， 借着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称义 ，dikaiosune， 义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上帝直接透过保罗，虽然不是逐字的叫他听写写下来，但是保罗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默示他写下来，如今传递到我们手中。教导我们，督责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得救等等。OK， 这个之前，这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因此，延续这个讨论，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手中这本圣经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虽然是借着人写下来的，但是却是默示，在这个默示的过程之中所写下来的。也因此，我们对我们手中圣经应该有十足的信心。虽然认知我们手中信心是中文版的圣经，对不对？就是翻译过的圣经。而且我们也承认，在翻译或者抄写的过程之中会有错误，也就是说，翻译的过程和抄写的过程，就算我们说抄写过程，就是原来的，譬如说保罗的书信，显然有人抄写下来，然后再抄写下来，再抄写下来，然后传给不同的教会 ，right？ 那旧约圣经更不用说，旧约圣经也是。圣经里面自己都有讲这个抄写的过程，譬如说当一个国王登基的时候，他自己要把律法书一个一个字把它抄写下来 ，right？ 这在圣经里面自己有讲，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抄写的过程，但是我们也认识在抄写的过程之中并不保证都不会有错误，因为我们可以对比不同的版本，尤其是新约的圣经的版本之多，让我们有十足的充分的跟这个之后在这个课程里面会讲，这样子对比相较，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的，虽然我们手中没有原来的那个保罗的书信，他亲手写的那封信，但我们可以因为有这么多的版本，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的信它的原文是什么。 OK， 这个之后我们会讨论，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又讲太多，不论是抄写或者翻译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是上帝直接默示的 ，right？ 所以我们会承认抄写和翻译的过程会有错误，但这也是上帝在他的护理之中所容许的。我会认为，如果按照用人的智慧来看，这个容许也是对我们有益的 ，OK？ 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就是只有一个版本，而且你就说那个版本就是，譬如说这就是保罗当初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书。OK， 第一个那个版本本身就会变成一个 relic， 变成一个好像很容易被变成偶像化。OK， 第二就是你。永远没有这个过程，实际的过程。你认为如果说有一个版本在那里，和有许多的不同的抄本，大家都抄了，然后经过这么多长年下来的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在需要花一些人的努力，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来使用这些抄本，哪一个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或者有活力在教会的生命之中，或者哪一个是比较 在一个信仰的教会的信仰的生命塑造的过程之中，哪一个是有人会比较容易说，啊，那个只是一个版本，那个也不算什么。你听懂我的意思吗？Anyway， 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如果是现在，有罗马书，然后我们知道罗马书，哦，这个就是保罗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 photocopy 一份一份一份印出来，保证不会有人手抄，不会有很多的人写下来、抄写下来，不会透过这个教会。初代教会这种流传的过程，在教会的信仰生命之中，你觉得我们如今会这么珍惜那个 photocopy 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反正我们再 photocopy 一份原来的那个原来的保罗的所谓的罗马书，我觉得那个会跟上帝怎么样塑造一个教会的生命，借着他的话语塑造他的教会的生命，会应该会有很大不同的改变，很大不同的影响吧，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以上帝话语为中心的教会生命、信仰生命是很不一样的，我认为啦。OK， 这个我们之后会讨论，刚才有点讲太多，我们看今天的课文好了。所以我们上次有讨论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而且是口语所漠视的 verbal inspiration， OK， 那我们今天讨论另外一个概念，而且它是 plenary inspiration， 完全漠视，这个是讲，就是基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或者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边所表达的概念，就是我们手中的所有的圣经，所有的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而不是像某些人，譬如说巴特认为说，哦，圣经可以是上帝所漠视的上帝话语，就是当圣灵感动你，当你的生命之中，你在这之中遇见基督，有一个 Christ event， 基督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我们会说，No， 圣经全部都是上帝的话语。不管圣灵是否在对你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或在某个时候给你有什么感动，而且不是按照你自己的领受，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感受来决定哪一节经文是上帝的话语，全部都是 OK。 我之前有提过，我在我那个神学院实习的教会的时候，那边那时候有另外一位，他也不算是传道人吧，就是会在那个教会，应该是志工吗？同工好了，同工，他也会讲道。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这位也是华神毕业的一位，也做了很多翻译，你甚至看过他翻译的书。可是他完全不承认圣经是无误的。其中我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拿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他其中的一个论点就是，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这个希腊文他认为可以翻译成，凡上帝所漠视的都是圣经。你们听出来这中间的差别吗？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他认为也可以啊。那我们应该理解，凡上帝所漠视的都是圣经，也就是说，他也承认圣经有部分的，只要是上帝所漠视的，那个就是上帝的话语。OK， 那其他的呢，则掺杂了一些不是上帝所漠视的，也在圣经里面。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凡上帝所漠视的都是圣经，或者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这两个有非常大的差别。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就是你现在手中拿出的这本，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漠视的。OK， 每一个字 逐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凡上帝所默示的都是圣经，则是说我拿出了这个中间有一些的确是上帝所默示的，那个就是圣经，其他的则是掺杂在其中的一些话。你知道这个差别。那这个对我们再回到一个教会的信仰生命，一个信徒的信仰生命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了，不是吗？那谁来决定这本书里面到底有哪些是上帝所默示，哪些不是？你凭着什么标准？ Right? OK, 好。看一下，你们要不要给我一些回应？要不然都是我一个人在讲话。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这个？所以作者在课文中有提到一个，既然如果我们预先设定这整本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我们就没有权利在圣经中挑选哪些是我们愿意或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部分。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有些中文的版本也有红字圣经，有谁有红字圣经？我们中间红字圣经就是耶稣他讲的话就用红字标示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用这样也无可厚非，也 OK, 但是并不表示那些黑字就不是上帝的话，甚至不是基督的话。因为彼得前书有讲，那个圣经就是先知们基督的灵所感动先知们所写下的话。我们也留意在圣经的著作之中有历史的记录，有明文的规范，我们说是律法，也有像诗篇这一类的，我们说是圣徒所发出的颂赞，这些都同样具有上帝话语的权柄。 OK, 虽然有些是描述，有些是直接有给我们规范的。 OK, 规范叫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本质，本质就是都是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都其实对我们有其规范。 OK, 当圣经论及自然现象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现在的科学言语再来套用在圣经的文字上面，然后再来评估圣经的文字到底写的对或不对，因为那个并不是圣经的用意。 Right, 它并不是在叙述一个精细的描述，用现在科学的方式来描述自然现象，但这并不表示圣经有错误。 Right, 它是用不同的言语来达到不同的目的。Okay. 这个是在课文里面，大概在第四页，在今天教材里面我没有特别列出来关于讨论自然现象的这个段落。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像诗篇中啊描述一些自然现象，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尽符合现在科学的用词或者科学的标准，但这并不表示它不是上帝所默示的，也不表示它就有错误，只要我们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 OK, 然后这边有提到一个有限的末世的观点，这边是在讲什么？你们有读课文的时候，他又举出一些例子。大部分是异端，异端顾名思义，并不是全然否认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全然否定圣经，而是他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圣经之外的标准，来评估圣经之中有哪一些是上帝的话语，有哪一些不是。不论这个标准是科学的原则，或者人的理性的运作等等，就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标准，再来评估这本书，这本圣经里面哪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没有错误的，哪些是上帝对人说的话，哪些是迷信，哪些是不符合科学的，哪些是我的逻辑没有办法融合的，所以必须摒弃的。哦，他这边举出了一个因为我在教材里面没有直接把它印出来，但是如果你手中有课文的话，他举出一个Coolidge， 一个英国的教会领袖，他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带课文，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认为什么样是在圣经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必须要接受的？你要不要把它念出来？嗯，然后他对一个朋友讲什么？嗯，你注意到这仍然是一种循环认证，不是吗？循环就是我自己的感动和我自己的信念是最高的准则。那我怎么检视这个呢？只要与我的信念是一致的，那必然就是上帝要对我说的话，那必然才是真的。Okay. 所以诉诸的标准是什么？是我的触动，我的感动，我的信念 ，OK， 触动我的，才证明它是出于圣灵的，才证明它是上帝所默示要对我所说的话。那你呢？你自己看圣经啊，只要与你的信念是一致的啊，那一定是上帝要对你所说的话。你觉得这样子的有限的默示，他也没有完全否认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right？ 他至少有承认感动他的，这应该就是圣灵要对他说的话。这样子的认知来读圣经，和至少在这个教会教导的来读圣经，你觉得？在塑造一个教会的信仰生命，一个信徒的信仰生命，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不一样？应该会吧，应该会吧。来，我们就拿那个我们就拿团契来说好了。希伯来书十章那边讲到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你停止聚会有一个很重要，你没有办法彼此的督责，彼此的施展爱心 ，right？ 你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就是基督徒的在地的基督的身体应该所表达出来的样式。但是如果有些人会说可是我的个性，我就是比较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这就是我的个性。那我自己好好读圣经就好，其实我不太需要跟人家有互动，但我也不想去多说人家什么，那我也不希望人家来 我也不需要人家来提醒我什么，因为这是我的个性。你听得出来吗？圣经教导你，不管你的个性是如何，如果你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重生的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活出你新的生命。不要停止聚会，在聚会的时候，你们有彼此督责、彼此相爱的机会，使彼此越来越像基督。但是如果有人说，可是我的信念、我的个性、我的什么，不管是怎么样 ，OK， 那另外一个会带出的结果，另外一种这种有限的漠视所呈现的方式，我觉得说起来会很好听，就是圣经中有一些对大自然的现象的形容，譬如说红海的分开，好了 ，right， 或者说，先知祷告的时候雨就会降下来 ，right。像这种形容，圣经说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透过先知的作为。但是我那个不是很精准，或者说好了，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有地震，还有全地都黑暗 ，right？OK， 这些东西，甚至死人复活，死人复活真的有这种事吗？还是他在表达一种精神上的信念、生命的更新、属灵的一种人都有这种活出新生命的可能潜能。也就是说，这样子的历史的叙述或大自然的叙述，因为不符合他的一些标准，现代科学的标准，好，他就不承认。但是他会承认圣经的确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用，非常实用，甚至非常的真。真只在于信仰和实践上面的准，提供我们一个准则。譬如说登山宝训好了，登山宝训有很多是非基督徒也可以接受的，哎，登山宝训有很多很。提供人一些很高尚的这种道德伦理的标准，圣经很多这种教导，箴言的教导也很实用，也很有智慧。那这些都是没有错的 ，OK。那如果你这样子理解圣经，接受圣经，会不会有可？你觉得是可行的吗？就是你真的可以这样子接受圣经为你的，说的好听点，为你的生命和实践的准则吗？那其他我则不用接受。可以这样子分开来吗？你们觉得？我们先看 Warfield 对这一类的说法，有限的漠视，或者只把圣经的漠视和它的规范性局限于一些实用的道德伦理的原则、信仰的原则等等。Benjamin Warfield， 一个上个世纪的神学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神学家，他说，这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圣经本身就反对这样子的理解，因为圣经说，圣经自己讲说，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你不能只选择一部分你认为你可以接受的，另外一部分则你不可以接受的。我们没有办法区分，我们也没有权利。如果圣经真的是上帝所漠视的，身为受造物的我们，身为他讲话的对象的我们，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智慧，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来区分到底哪一些是 漠视的，哪一些不是。其实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哪一些是我用我的标准认为我可以接受，我应该接受，而其他则是我可以忽略，我不需要接受的，对我没有规范。 OK，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听起来似乎是很好，圣经教导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该如何活在世上，甚至告诉我很多关于信仰的事情，这些我可以接受，但是其他的历史的叙述，创世纪，上帝真的在六天之内创造万物吗？之后真的有洪水吗？洪水之后真的有巴别塔吗？上帝真的有在那个异象之中向亚伯兰显现吗？跟他立约吗？亚伯兰真的有拿起刀要杀他自己的儿子吗？等等等等，这些是故事吧。但是那些什么洪水还有红海会从中分开，然后出埃及记，这些自然的现象历史的叙述，我认为不用太认真。上帝从无创造有，这也不用太认真看待，因为它不符合科学，不符合历史的文献。也许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我觉得圣经很好，是他教导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我也应该实践圣经中许多教导我的事。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子理解圣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你觉得真的可行吗？我觉得不太可行，我认为不可行。因为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什么？你不需要圣灵嘛，你不需要圣灵的制动来理解圣经，以至于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命。你做这个其实你不需要，你也不需要圣经，因为同样的道理你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甚至其他地方得到跟圣经的教导也许有些抵触，但是你可以接受的道理。所以你从圣经中取出一些你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些是你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你就把它撇弃掉，然后你再从另外的地方找到一些可以佐证或者合理化你的信念的东西。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不需要圣经，而且这样子的理解是不需要有一个圣灵超自然的运作在你的心中，叫你接受你本来不能够相信，你本来不能够接受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譬如说我想死人复活是这一类的理解会最直接否认的事情。死人怎么可能复活？我没有看过死人复活，那是不符合科学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一旦否定死人复活，就像 Warfield 说的，那说其他的一切道德伦理的教导，在圣经里的道德伦理教导都没有用，你不可能把它抽开来与基督的死与复活切割开来。因为保罗怎么讲，如果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就吃吃喝喝吧，你根本何必在乎任何你该做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复活，如果人没有永生的话，那最聪明最合理的事情就是当你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就尽其所能享受你能够享受的，因为你没有复活，因为你没有永生。 Right？ 所以我们就用复活这个例子，这是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不是真的的话，那跟你的道德伦理是有最直接的关系，圣经的道德伦理有最直接的关系。 OK， 如果你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干嘛要遵循登山宝训？你干嘛要转另外一个脸让人家打？何必？但是唯有你与基督复活，你才可能去爱你的仇敌，你才能可能去饶恕其他的人，你才可能去turn the other cheek， 转你的脸让人家打。 It only makes sense， 那这一切的道德的教导 追根究底唯一有意义的是基于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基督复活，而你自己的生命的历史，生命历史的经历，你是与他一同复活的人。 OK， 好，所以这个是完全的末世。然后今天的第二段是圣经的正典或正典性 Canon of Scripture， 这里就讲到我们之所以对我们手中这本书应该有十足的信心，因为它是上帝所默示的，而且我们会想说那他怎么收集成为这一本书，这本书66本书为什么会成为一个 canon， 成为正典。这边就开始讨论这个的过程或这个的概念。OK， 他先讲到在耶稣那个时候，新约的正典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们很显然，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他的对话的对象，包括法利赛人、犹太人的律法师，他们似乎很显然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所谓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圣经已经形成了，是三个部分或三个结构，三份的结构，分别为律法、先知，还有 the writings。 the writings 就是像诗篇、箴言这一类的，律法就是像历代记上、历代记下这一类的，哦，对不起，历史，那律法就是摩西五经。 OK， 从也就是说他们的用词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旧约圣经显然是已经在他们的概念之中，他们知道哪些书是旧约的圣经，就是 canon。那使徒们也显然就是追随耶稣的榜样，他们是引用旧约的圣经来教导基督。 OK， 然后基督来了，死了，复活了，升天之后，并没有否定之前的教导，反而是什么？反而借着作者他说，借着所浇灌下来的圣灵，这个圣灵功用是不只是叫门徒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而这一切话之中也包括他基督是怎么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引用圣经来佐证他自己的身份和他的工作。然后圣灵又叫这些从一开始就与基督在一起的人想起基督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然后写下基督对他们所说的话，对他们的教导，然后再将这些话语传留在教会之中，让其他人其他人因为这些人而信了我的人，就是这样。怎么发生？借着宣讲和借着将他的话写下来，然后传留在教会里面。Okay. 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我们下次讲到会讲到的第一节经文，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不住感谢上帝。为什么感谢上帝？我们为你们不住感谢上帝，因为当我们到你们那里，当我们的话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管是我传给你们、书写给你们，你们没有把它当作单纯是人说的话，乃是上帝的话语。怎么可能？如果没有圣灵，这怎么可能会发生？ Right. 所以使徒他们自己显然有一种自我认知，就是也许他们不明白我现在保罗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封信之后会收录在新约的正典里面，但是至少他明白保罗他写信或他说话是有其 上帝是透过我在对你们说话，所以不只是我在人在对你们说话，而是上帝的话语。那上帝的话语就是就有其权柄，就有其必要接受性。所以早期的教会其实很早就有一个正典的意识，其实就是从历史的文献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早就明白有哪一些书信是就是这一类的，保罗所讲的不只是人所说的，而是上帝的话语，是教会需要接受的。 OK， 这个是在这个礼拜传给你们的课文里面。他是在课文的第一页到第二页这边这个段落，我就念课文好了。基督徒圣经正典的出现，这个基督徒圣经正典包括新约和旧约和新约。首要原因并非是人受造者的决定，甚至不是蒙救赎的人类集体所做的决定，也就不是说教会所做的决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手中现在有的这本圣经，我们先不论旧约好了，就是新约的这个的形成，这年的形成，他说不是某个人做的决定，也不是某些人，甚至是教会集体做的决定，乃是什么？他说父交给子的话语，由圣灵的引导守护和引导，圣灵带领运作万事，达到预定的目的。 OK， 所以是圣灵的工作。他说在上面一小段，他说早期的教会就有一种正典的意识，正典的意思就是哪一些是就是保罗所说的不是人的话乃是上帝的话语。他从一开始就承认有一套和其他著作不同的先知的著作，这些著作具有上帝的权柄。 OK， 所以有一位作者他这样子描述，基督教会其实不需要为自己形成正典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拥有正典。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在圣灵的运作之下，不需要有人聚集在一起，或者某个人提出一个论述，说哪一些书信是正典，哪一些标准必须要符合这些标准才成为正典，而是似乎从一开始就有那种，因为在圣灵运作之下，就从耶稣到门徒到其他的犹太人对旧约的态度，一直到新约态度，他们就能够领受，哦，这不单是人所说的话，这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他这边有一句话，他说正典在成为历史事实之前，首先是一个神学事实，历史事实 historical reality， 神学事实 theological reality。 这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就是，好，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我手中现在有的新约圣经，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right？ 历史上所成立的事实，我们现在手中有这27卷新约圣经， OK？ 那么在这个历史事实形成之前，就是所有的，比如说罗马书啊、铁撒罗尼迦书啊、雅各书啊、彼得前后书、启示录，都收集在 一本圣经，我们现在手中圣经之前，其实早就在上帝的旨意之中，神学上面，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也就是说，上帝早就已经定义有这些书，这就是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OK， 可能，但是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这些有些教会手中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他这些书信必须传流；有些教会手中有老约翰写给那个七个教会的书信或者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然后这是需要一些时间过程，一些历史的过程，然后再把它收集起来，成为我们现在今天手中的完整的新约的圣经。但这并不表示这是某个人或者教会集体做决定，但却是圣灵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心意，却是透过某种历史的程需要有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个形成过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久。我们之后会看到，其实早在第二世纪的时候，似乎就有还蛮完整的新约的书信的那个单子，就是我们手中的这27本书已经有人列出来了，很早就接受这个就是 scripture， 这个就是 canon，而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书信则不是。OK， 比如说第二世纪有出现的多马的 Thomas 多马的福音等等，那些从来没有收录在正典里面，从来没有被接受为正典。这个部分我们下次会讨论。对不起，我们今天又讲太多了。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怀着谦卑的心，我们是有圣灵在其中运作，用这样子的心智来看这本书，不是站在这本书之上或之外来评论它。因为我们认知这本书，我们说它是书，它是圣经，无非就是你所漠视给你儿女的话语。就求你叫我们借着这个课程越加的爱这本书，越加的能够顺服于这本书，这中间所教导我们的，也就其实就越加的认识你和认识你的儿子，也就越加有他的样式，也就对于我们能够得救到底的这个确据，也就越加的有根有基。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今天有圣安牧师要来我们中间讲道，他应该还在路上，求你保守他，求你祝福他来带来的讯息，也叫我们在整个过程之中，叫所有人都能够瞻仰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